怀，对你再好，这一切再也不能阻止你逃。爱那么重，爱那么痛，给我再多承诺也只是空。如果太苦把我忘掉，一颗心只求你真正的明了。真正的明了，如果太苦把我忘掉，一颗心只求你真正的明了。 那么重，来自吴启贤。吴启贤的高音就好像是一种深情的纵放，而听过这样的一首歌曲，一定会让你感觉释放太多的苦了，可以释放太多的情，反复的听都不会让你感觉腻。当然如果说你听腻了所谓的那些情歌的时候，或许你会更加的喜欢最自然和最淳朴的音乐。那么接下来诗雅的第六感就要为您放送到的，就是来自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演唱的《空白》。 太长的犹豫，紧紧撒在我胸口，从我清晨走过，是你不知名的爱恋。太多的泪水，轻轻掩去我天空，从我回忆走过，是你洁白的温柔。太长的犹豫，紧紧撒在我胸口，从我清晨走过，是你不知名的爱。太多的泪水，轻轻掩去我天空，从我回忆走过，是你洁白的温柔。什么是爱？往往是心。

非常经典的一首老歌，来自齐秦演唱的《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收录在他1996年发行的《丝路》这张专辑当中。这张专辑呢，也是齐秦和王祖贤复合后出版的一张专辑，当时的齐秦还成了对爱情执着的绝佳榜样。但是想想过去，再想想现在，不禁让人感慨，音乐比人生简单多了。继续舒雅的第六感，要为您请出的这一位女歌手，我个人认为她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纯粹的人。来听到范玮琪演唱的《启程》。

人生看不清，却奢望永恒。偶然若的灵魂已陷入太深，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早已冷却的吻藏在心中加温，爱情充满残忍，我却太认真。我一层层被摧毁，狠不下心将黑夜说再见。 这是来自许志安演唱的一首非常经典也非常熟知的歌曲，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继续要为您请出的这一位，他的歌呢就像是一个陪自己坐在床边的朋友一样，他也是周华健的唯一的女弟子。他的音乐风格一向都是真实并且直接的剖析爱情当中的种种而又不失细腻的深刻情绪，他就是李杜。来听到这一首明天我要嫁给你。 时候害怕惶恐。

经戒不掉，就让思念淹没，我不想逃，反正你将永远不知道。 的上班路上，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问候大家早上好，我是江帆，这里依然是一直在上班路上陪伴着你的和你去吹风。那么今天呢，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是来自陛下，不想让你知道。陛下的嗓音呢，可以说非常的独特，有那么一点点慵懒的气息在里面，而他也是2013年的时候参加中国好声音脱颖而出的，在14年的时候呢推出了首支单曲《安静下来》，同年也是凭借着歌曲《大闹天宫》获得了第18届全球华语榜中榜最佳电影歌曲奖，这对于一个刚刚出道的新人来说还是一个挺不错的成绩的。继续听到陈小春《没那种命》。 有人很抢手，有人没资格，路是人走的，我害怕什么？大不了别爱了。他像个天仙，她太美了，我那么平凡，我开不了口，心里面晓得追她的结果，幸运的不是我。少了对手太好了，劝自己别傻了，以前蹦迪了，以后非加油不可。我没那种命呀，轮也不会轮到我，爱情老是缺货，我争什么？时间越来越少了，越来越老了，我他走过来说，其实我错了，他爱我。他像个天仙，他太美了，那么平凡，我开不了口，心里面晓得追她的结果，幸运的。 走过来说，其实我错了，爱我没那种名呀，轮也不会轮到我，爱情老是缺货，我争什么？时间越来越少了，越来越老了，我剩下一个梦，他走过来说， 好音乐永不停歇，这里是好音乐959，江帆和你去吹风。其实要给大家送上的这首歌曲也算是在欧美流行金曲当中的一首经典的曲子了，但就是来自 Backstreet Boys 后街男孩的经典曲目之一 As Long As You Love Me。 想和你去吹吹风， 想和你再去吹吹风，虽然你是不同时空， 迎着风一起来说说心里的梦。 FM959，江帆和你去吹风， 吹吹风。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和你去吹风，我是江帆。刚和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东来东往唱情歌的人，这首歌歌词有一点点的意思哈，他把很多国语经典歌曲的歌名融入到了其中，那比如说像有吻别、让我欢喜让我忧、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寂寞沙洲冷、忘情水等等等等。但是为什么都是些男生的歌曲呢？怎么没有女孩的版本呢？也不知道接下来会不会有哪位有才的作词人能够把一些经典的女生版本的歌曲写到歌词当中。继续听到李心洁《裙摆摇摇》。 记得那年夏天你说过爱我的哭，喜欢我胡闹，我会穿上翻版 来吧，和你去吹风，继续为你放送好音乐。马上为大家挑到的这首曲子，那我们先来看他的演唱者，算是新生代的一个艺人了，当然了也是一个偏小众的艺人哈。2010年的时候刚刚从香港出道，那首张个人同名专辑呢发行的销量也还是比较不错的，他的名字叫做李公啊。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就是他的代表作蒲公英。 奔跑夏天，绿色池塘，怎么转眼你就遗忘？闹哄哄的知了飞到哪里去了？那段时光被谁在秋千摇摆，我翻不过透明围墙，谁陪

间和青春交错，也知道你好。你知道，就算大雨让这座城市颠倒，我会给你怀抱。受不了看见你背影来到，写下我度秒如年的爱等你好。就算整个世界被寂寞绑票， 非常小清新的一首歌，来自苏打绿的小情歌。这里是和你去吹风，我是江帆，节目马上又要和您说再见了。不知道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已经快要到达公司，准备开启新的一天热情的工作了呢？那么听完小情歌呢，我们还是来听一下老情歌吧，来自吕方，祝你一整天都有一个好心情，明天再见。 我说情人却是老